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4章，我唔想死，我死咗，文文就要去做人哋嘅老婆噶啦。我从小失去咗亲人，冇一个健全嘅家庭。我希望未来可以同佢一起组建一个。仲有，如果我死咗，豆腐呢条友就凭佢连女人都不如嘅身手，肯定系逃唔出去噶啦。就算佢逃咗出去，我都怀疑以佢嘅智商，以后肯定俾人哋困得好惨噶啦。从来都系好人唔长命，祸害为千年。喺呢一个咁嘅食人嘅社会里边。如果冇好似我啲咁样嘅心狠手辣嘅损友喺旁边傍住，豆腐呢个小白兔未来人生会好惨㗎喎。仲有我死咗，咁阿爷啲遗骨去边个收呢？我真係唔想死呀，至少冇完成呢件事嘅之前，我一啲都唔想死。不过而家眼前嘅呢一种情形，你话唔想就如愿㗎啦咩？我而家就真係两眼通红，个心里面又熱又嬲。哎呀，唔理点都好，如果要死嘅就拉一个嚟垫背脊啦。喺到而家呢个最后关头，我打算唔再去理嗰啲咁嘅咩血管舞，不如直接冲到去呢个幽灵沙个头嗰度拍鬼死佢。点知道我啱啱准备喐嘅时候，突然间听到豆腐大叫：老陈，我嚟啦！一听我就撑啲呕血啦，你又嚟嚟嚟嚟嚟条毛咩？呢个时候你嚟做乜啊？阿哥，我又唔系你条女，唔通而家嚟同你玩殉情咩？我眼眶一热，真系想闹佢噶啦。不过就喺呢个时候，我透过捉手挥舞嘅间隙，我突然间发现阿豆腐剥到光捋捋啊，净系着住条叉仔，跟住个手里边挥舞住一团嘅火球啊，冲咗过嚟。一睇咁嘅情形，我个脑里边叮一声：，咦，今次得喎！原来呢条僆仔竟然剥晒啲衫裤嚟点咗嚿火，瞬间嗰一堆燃烧嘅衣服啊，造成咗一个火球，俾阿豆腐掟咗个幽灵烧嘅身上边。幽灵烧嘅表皮咧就有一层油咁嘅黏液嘅，瞬间一碰到火就点着，烧到嗰隻嘢啲触手啊乱咁揈。呢一啲嘢视力就退化咗，又生活喺深海嘅冷血动物，睇嚟可能几百万年啊都未见过火嘅，连佢啲祖宗都未见过。而家一搞到咁样啊，即时啊阵脚大乱，后边追上嚟嘅嗰隻幽灵兽亦都俾呢啲火焰吓到频频向后退。我心中啊一起，趁住呢个时间啊就地打咗几个滚。碌出咗呢个合隘嘅走道，同阿豆腐一齐就匿咗入去呢一个宽敞嘅物料室入边。随住幽灵烧着火，佢又乱咁捐，好快嗰几间休息室都全部被烧着咗。最后睇嚟呢隻嘢可能真係八成八都被烧到驚咗，佢即刻开始喺入口嘅地方向外爬，想匿返入海里边。一时之间，船舱里面到处都是火，我同阿豆腐亦都扯住粗气，呢一时候亦都唔敢同呢只幽灵烧喺度抢道啦，谂住等佢出咗去逃咗命先再算啦。呢一个火势亦都唔系好大，再讲咧喺海上边应该系烧唔死人嘅。我喘咗几下，拍拍阿豆腐个膊头讲：，喂，靓仔好嘢吓，睇嚟今日中嗰个鱼头你冇白食嘅。豆腐而家只系着住条叉仔，听到我咁赞佢，亦都开始牙刷起上嚟。佢又讲：智慧与生俱来，优雅得天独厚。跟住后边点讲话个广告，我啊咳咗一下，苦笑咁讲：唉，得啦得啦，米沙尘啦，我啊知道优雅与你无关，你嘅祖坟上边啊冇生呢一条草啊。我而家只系觉得你条叉仔系咪买大咗个码？你戚下佢啦，甩啦！呢条僆仔啊，死要面嘅。上次去买底裤嘅时候，卖底裤嘅系个姑娘，佢本来啊着小号嘅，但系又唔好意思喺人哋嘅姑娘家面前失礼， 於是就扮晒嘢咁喺人哋面前讲：呢一款要最大码。听我咁一讲，豆腐嗱嗱声滴翻条底裤，暗暗沉沉咁讲：边个买大啫？我着个仔嘅尺码啦。唔好讲啊！啲火越嚟越大啦。我哋快啲出去啊！佢啊乘机转移话题，唔想再被打击。呢个时候，船舱里边嘅火势已经开始蔓延，即使唔使手电筒，船舱入边都光橙橙。嗰两只幽灵哨就已经唔见咗踪影。我哋呢个时候又谂起咗圣堂佢哋嘅呢个，唔知道佢哋系咪已经遇害咗。正当我哋想出去嘅时候，身后边嘅鱼舱突然间发出咗砰砰砰砰咁嘅声音。呢啲声音吓鬼到我同阿豆腐啊，即刻拧转个头。见到关到实嘅鱼舱大门啊，系咁喺度震，好似有啲咩嘢要撞出嚟咁。未等我同阿豆腐反应过嚟，嗰道门啊，砰一声，终于就撞开咗。喺里边即时跳出一个攞住枪嘅光头，一阵啊狂咳。我同阿豆腐一时之间都懵啊，面面相觑都讲唔出话。本以为呢四条友应该系出咗咩意外遇害咗噶啦。点谂到我同豆腐喺外边血战嘅时候，佢哋竟然匿喺个鱼仓入边。巨老尾，你玩呢一招系咪真系太阴湿啊？嗰个光头啊冲咗出嚟之后，望咗我同豆腐一眼，竟然乜嘢都唔讲，然之后即刻向住鱼仓里边打个手势，声音低沉咁讲：快啲出嚟！我睇见鱼仓里边有好多浓烟。因为休息室下边是空的，同鱼仓是相连住。我想可能那些火势烧起上来之后，那些烟都焗晒去个鱼仓那里。看来可能真的将里面的人焗到不掂当。光头一号啱啱打完手势，跟住后边又是捐出了光头二号，跟住就是光头三号，再接落来就是四号。看到四号的时候，我同阿豆腐都呆了一下。因为在四号的怀里面竟然还抱着一个女仔。不等我们问什么回事，光头一号已经开口讲：先离开这部船。那四个人统一行动，反而将我和豆腐掉在后边，激到豆腐一句炒孖擦蟹之后即刻跟上。这个时候火势就已经很大了，虽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看来现在都不是问细节的时候。我哋啊急急忙忙向外走啊！路过休息室嘅时候，嗰、那个似乎已经被吓懵咗嘅细路女，突然间啊指住其中一间休息室喺度喊讲：爸爸，爸爸！我哋向嗰个休息室一睇，边度有咩爸爸？跟住个女仔又讲啦： 爸爸，床下边。 豆腐听到都出唔到声，冇讲嘢。我哋都知道。佢匿喺床下边嘅爸爸八成八已经死咗啦。不过个女仔系咁喊住要爸爸，豆腐心一软，咬咬牙讲：唉，我要将个尸体拖出去咧，摸翻一两件嘅遗物，留翻俾个小朋友都好啊。我嚟唔及阻止佢，佢呢个人就系咁噶啦。要佢做嘢嘅时候，佢就卸膊揾藉口，但系咧。做好人做好事的时候就好积极的，速度就快到好像兔仔咁。我而家心里面系咁闹佢，心谂人都死咗啦，仲费咁多功夫嚟做乜鬼啊？豆腐啊，顶住啲火势喺个床底下拖出一具尸体，将个尸体翻过嚟，系一具男性嘅死尸，嗰、那个面容就已经扭曲晒。我哋几个人一睇佢个样子，即时就呆住咗。唐光泽。佢身上边冇伤，面上边已经有一啲尸斑，嘴角仲有黑色嘅血块。按照呢个症状嚟睇，至少已经死咗八个钟以上噶咯。点解会咁嘅？咁之前同我哋一齐相处嘅，唔通一直系一具尸体？冇可能嘅。佢当时仲换衫，我哋就喺佢身旁边。佢身上边根本上就冇伤，豆腐啊吞咗啖口水讲：吓，唔通佢嘅鬼魂出嚟揾我哋去帮手救佢个女？我讲冇可能嘅，边度有咁嘅事噶？个细路女啊一直喊住话要揾爸爸， 光头一号而家面都青晒，佢讲：快啲走，火势越嚟越大啦！豆腐啊，叹咗啖气，佢啊对唐光泽讲：唉，唔知道你究竟系咩嘢，不过你个女我哋已经救咗啊，你就瞑目啦。呢条尸痛苦个面扭曲住，两只眼珠已经突晒出嚟，系咁瞪住，好鬼得人惊。我亦都唔再去理会嗰细路仔嘅哭喊，即刻就带住所有嘅人向入口嘅地方跑。身体喺呢个时候已经可以感受到火焰逼人嘅热度。离开休息室嘅时候，我好下意识咁拧转头再睇咗眼圣堂嘅尸体。我始终唔明白点解会出现呢一种状况嘅，但系当我拧转头嘅时候，我显然发觉求仙嗰一双充满咗恐惧突出嚟嘅眼睛，而家已经眯埋咗。而家呢一种心情，唔好讲有几复杂啦，我不禁咁喺度猜估，唔通一直以嚟同我哋相处嘅唐光泽竟然唔系生人？佢编造嘅谎言将我哋吸引嚟一部船上，莫非就系想为咗救佢个女？咁样系咪真系太荒谬、太不可思议啊？未嚟得及细想，我哋已经逃离咗呢一只船。顾文敏佢哋喺外边等住，急到啊氹氹转。等到我哋上船之后，阿林教授即刻对住李宇讲：快啲远离火船，唔好引火上身啊！喺李宇嘅操纵之下，我哋嘅船啊开始后退，好快就离开咗呢一个火船啦。火势啊越嚟越大，照光咗一片嘅海面，涌动嘅海岸喺金黄色跳动嘅火焰里边，映照成咗一汪流动嘅琥珀。我哋睇住嘅火势气喘吁吁，段飞同埋吴思东都不停咁去问究竟发生乜嘢事。我哋冇一个人能够讲得出嚟。顾文敏啊问：咦，唐光泽呢？佢出咗事？豆腐嘅喉头啊滑咗一下，佢讲：哎呀，唔好提啊，撞鬼啊！咁样嘅一句冇头冇脑嘅说话，顾文敏啊听到一头雾水，佢啊皱咗一皱眉头，又讲：哎呀，你哋上咗去咁耐，我哋正打算上船去揾嘅时候，就见到喺个休息室里边捐出咗两嚿大火嘅嘢，一下子就跳咗入海里边，亦都唔知系乜嘢嚟嘅。你哋究竟喺入边撞到咗乜嘢啊？点解只得翻呢个女仔嘅？呢一刻，那个女仔已经晕咗，被放咗喺个地下上边。呢件事连我都毫无头绪。跟住我哋就问阿光头四人组，听见佢哋讲落咗船舱之后，下边系空无一人。咁佢哋几个都好警惕嘅，正打算好似我同阿豆腐咁样撑门去睇嘅时候，鱼舱里边突然间隐隐约约嘅传嚟咗几声嘅喊声。咁佢哋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佢哋于是就嚟到咗呢个鱼舱嘅门前。门口呢系喺外边锁嘅，所以佢哋就打开咗门，小心翼翼咁行过去，就发现咗嗰个女仔啦。呢一个细蚊女一见到人就不停咁叫关门。关咗门之后，佢嘅神情系非常之惊恐。为咗安抚佢，佢哋几个人不得不将门关上啦。最后喺呢个女仔嘅抽泣嘅讲述之下，佢哋先知道呢一部船系遇到咗重大嘅变故。呢部船上嘅人确实系海盗，并且系劫持咗呢个女仔嘅一家人，准备绑票嘅。但系喺被关押嘅过程当中，啲海盗啊钓鱼玩，点知就钓到咗幽灵鲨。呢个咁大嘅幽灵鲨啊，将啲海盗吓咗一大跳，佢哋即时将啲鱼线啊割断啦。点知道呢啲幽灵鲨啊，一啲都唔想走，而系顺住部船沿一路就爬咗上嚟。海盗嘅枪啊毫无用处，幽灵鲨好似入咗无人之境咁啊，一路掠杀。喺船上边啊一片混乱。当时外边嘅出口已经被幽灵鲨啊塞到实，而鱼舱 是由于用来存放啲鲜活鱼，所以呢四边都是用啲铁皮打造。唐刚就将自己个女收埋咗喺呢个鱼仓入边，打算自己呢就将啲幽灵哨引开。咁后边一切就不言而喻啦。呢一幕应该就发生喺8到12个钟头之前。豆腐一听个嘴唇发青，佢讲吓，咁就系讲我哋当时喺海里边救上嚟嗰个唐乜鬼嘅鬼魂嚟噶、哦。我讲可能佢连名都系假嘅。喺民间有一个鬼叫名嘅传说，据说咧啲鬼啊系好惊啲生人叫佢生前嘅名嘅，一听到啲鬼就会被吓走噶啦，或者从一开始。呢一个姓唐嘅就已经盯上咗我哋。